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首先一起继续走进德国汉诺威工业展，展会上的氢燃料电池车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热点。和眼下人们更熟悉的电动汽车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发展速度会逊于电动汽车？未来人类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电动汽车和氢燃料汽车谁能占据更大位置呢？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分析。然后我们还要一起走进俄罗斯的中国餐厅，来看看中华料理在俄罗斯有没有变味儿，变成了什么样子，哪些中国餐厅最受当地人欢迎呢？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投向德国，一起来关注正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汉诺威工业展。本次工业展上的几款汽车展品备受关注。说起新能源汽车呢，人们已经不陌生了，而本次车展的新能源却主打了氢能源。在当今全球汽车产业的两大发展方向中，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主的电动汽车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便是氢能源汽车的发展。相比起中国来，日本、韩国、欧洲以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氢能源汽车、氢能技术已进入了一个系统的实施阶段。比如日本政府就宣布，他们希望到2040年将日本的氢燃料电池车型的保有量从目前的2000辆增至300到600万辆。另外，英国也计划在2030年前使用氢燃料电池车，使其保有量达到160万辆左右。氢是宇宙中分布最广的物质，它构成了整个宇宙质量的 75%， 被称为是人类的终极能源。氢能大量的存在于地球的海水当中。据统计，如果将海水的氢全部提出来的话，将是地球上所有化石燃料热量的9000倍。另外，氢的燃烧效率也很高，只要在汽油中加进 4% 的氢气，便可以使内燃机节油 40% 以上。不过目前的现状是，氢燃料电池的发展速度确实远低于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的新能源汽车目前成本还相当的高，难以进行商业化使用。如何降低制造成本是目前氢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个拦路虎。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汉诺威工业展，来看看在这里展出的氢能源汽车有哪些突破之处。 眼前的这一款氢燃料汽车来自日本厂商，从外观看，它与普通的燃油车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车的尾部有一个排放孔，氢燃料转化为动能后变成纯净的水雾从这里排出。在车的后座底部和后备箱中分别安装了两个大小容积不同的氢燃料储存罐。 一坐上来，我们会发现这个车的操纵台部分非常的简洁，并且换挡部位也和平常的车有所不同，它采用的是按键换挡，这样换挡起来非常的方便。 记者驾驶着这款氢燃料汽车在场地内进行了加速、减速、转向等多项体验。这款车可在 9.5 秒内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虽然相比部分燃油车和电动新能源汽车要慢一些，但是在日常的使用中差别并不明显。 I feel awesome. Awesome. So it's the first time you try this kind of car? Yeah, it's the first time. Like, all the buttons and the seat, it's really good. And yeah. 首先噪音非常小啊，然后其次提速，这辆车一般比较跟那个 Tesla 比肯定是差一些。 研究人员介绍说，平均来说，目前一公斤氢燃料能够跑大约100公里左右。目前在欧盟，每公斤氢燃料的价格大约在10欧元，约合人民币77元。而一般的经济型燃油汽车每百公里的油耗大约为8升左右，按照目前的油价，能耗大约为60元。 It's a mass production car. So this car is unfortunately not available in Europe, but it's avail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Japan on a leasing scheme. Honda is very much looking at those countries where the infrastructure is developing. So we also know our best candidates to come, which is, for example, of course, China, Korea is maybe interested as well.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日本也是一个爱茶的国度。和中国人喜欢炒青、炒制茶叶的手法不同的是，日本茶叶呢用的是蒸制的方法，因此日本茶泡出来特别的碧绿。那么在日本，其实茶叶的消费是呈缓慢的下降趋势。统计数字就显示，现在日本的人均茶叶消费量要比十年前少了近两成左右。这和当下中国茶叶市场的欣欣向荣、价格逐年走高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人的饮茶年龄呢，其实还有年轻化的趋势。的确，在我们周围很多90后也开始喜欢品茶了。眼下正是春茶采摘的时候，日本也是同样如此。中国人讲究喝春茶，日本人也同样讲究喝春茶。那么今年日本的春茶采摘情况怎么样呢？日本人的春茶价格又如何呢？好，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不过看后之后您会发现呢，日本的春茶价格真的是远远低于中国的。 我现在在日本最大的茶叶产地静冈县的茶叶交易市场，这里现在正在举行今年第一次茶叶交易竞拍活动，现场聚集了众多的农户和批发商，以这场交易活动为序幕，日本将迎来新茶的全面上市。 交易会上，来自静冈县内24个绿茶产地的茶农们带来了经过简单工序初制的茶叶样品，供经销商检验收购，茶商仔细挑选后将收购价告知市场工作人员，尤其从中协调给出合理价格，交易成立时买卖双方便会同时拍手示意。当天静冈县富士宫市出产的一种手工制绿茶以每公斤109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3 万元的价格成交，创下日本新茶交易的最高纪录。由于新茶中茶氨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含量较高，茶叶的香气滋味也较浓，因此价格通常是其他季节茶叶的3到4倍左右。而今年日本各地恰逢暖春天气，降水量普遍偏多，使得茶树生长速度较快，新茶上市早于去年，产量和品质也有所提高。本次新茶交易会的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3715日元，约合人民币215元，成交量约12吨，是去年的6倍多。近年来，日本茶树栽培面积和茶农数量逐年减少，但通过对茶园进行换种改植和机械化管理，茶叶产量基本保持稳定，平均亩产达到124公斤。据统计，2017年日本茶叶生产总量约8万吨，总产值达到9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2亿元。 前面我们说过，日本近年来的人均茶叶消费量要比起十年前呢是降了约两成左右。但是人们发现呢，在日本和茶叶相关的周边产品却非常的丰富，开发的越来越多，比如用茶叶做的各种清洁护肤产品，用茶叶做的各种的蛋糕啊、西点啊、食品啊等等。同时还有日本企业研发出了茶叶渣子的回收技术，用茶叶渣添加进各种材料当中，是消臭抗菌的好助手，一块儿去看一看。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17年日本家庭平均茶叶消费量约为850克，比十年前减少了两成左右。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市场对普通茶叶的需求越来越小，而瓶装、袋泡和粉末等方便饮用的茶产品愈发受到青睐，因此越来越多的茶叶制造商开始加大力度开发深加工产品。据统计，日本深加工茶饮品的消费量持续上升，去年仅瓶装绿茶饮料的年人均消费量就达到22升，以500毫升的瓶装容量计算，人均达到44瓶，创下历史新高。 位于静冈县的这家茶叶经销商今年新推出了两种瓶装茶饮，并扩大了粉末茶的种类，在抹茶的基础上新增了玄米和煎茶等速溶茶产品。不仅如此，这家公司还开发了抹茶巧克力和冰淇淋等衍生食品。旗下商店销售的茶叶深加工产品，从调味料到沐浴露，种类达到上百种。 うちはのお茶問屋ですので、まだまだリーフが占めてて、1割以上の売り上げがお茶加工品に買ってます。お茶っていう伝統を守りつつ、また新しい業種にチャレンジして。 除了使用茶叶为原料的深加工产品外，在日本，茶废弃物也有一定的市场。日本一家大型饮料生产商研发了一种茶渣再利用技术，经过该技术处理的茶渣可以被添加到树脂、纸浆等材料中，茶渣的除臭抗菌效果吸引了不少合作厂商的目光。目前市场上的茶渣再利用产品已多达100余种，其中添加茶渣的榻榻米板材每年销售量在10万张以上。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在2018年春节的时候，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国的冰糖葫芦首次登陆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新年集市，结果迅速走红，8天卖出了10000多只冰糖葫芦，被俄罗斯人评为了是新年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其实中餐在俄罗斯有很多粉丝，不过在俄罗斯的中餐多多少少会和地道的中国料理有些不同。而中餐本身呢，又是派系复杂，面对着口味非常丰富的中餐，俄罗斯人会更喜欢哪一种呢？他们的美食喜好又如何？现在在俄罗斯中餐馆的数量怎么样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大家做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据中国烹饪协会的资料显示，目前俄罗斯大约有2000家中餐馆，其中莫斯科约有100家左右。那么俄罗斯人在中餐馆经常点哪一些菜肴呢？对哪一些美味又不感兴趣呢？在俄罗斯开餐馆大约需要多少钱？或者说做餐馆的前景又是怎样的呢？我的同事刘晶为此去了中餐馆 So Lux， 这家酒店是莫斯科最好的中餐馆之一。2月15日2017年中俄商务理事会开幕式在这家酒店召开，当时来了很多贵宾，但是不管怎样，餐厅经理李征还是挤出时间与卫星网记者进行了交流。 你好，我是今俄罗斯的记者。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您，您是什么时候开的这个餐厅？这个餐厅的价位是经济的还是这种奢侈型的？ 这个餐厅呢是在2014年6月份正式开业的，到今年呢已经大概2年多。那么我们这个餐厅呢定位呢就是奢侈型餐厅，就是我们要立足打造俄罗斯最高档的第一家中餐品牌。目前为止呢这个目标呢也已经实现了，而且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呢，我们这家餐厅也是全欧洲最高档的，是全欧洲的中餐厅第一品牌。这餐厅的名字就叫阳光中餐厅，用俄语呢就是 Salux Club。 这家餐厅我们呢都是无限制的从国内引进的厨师团队， 在这儿来操作这个餐厅。到目前来讲呢，这个投资呢回报还是非常丰厚的啊，整个餐厅这个项目呢也是名利双收吧，用一句的成语，名利双收，因为它不单是经济上的盈利，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交往上，在它的这种社会意义上，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让真正的俄罗斯的主流社会去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餐，去品尝什么是真正中餐，从而推广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化、美食文化和软实力，加强中俄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就是这个目的。 您能说一下开这个餐厅大概用了成本是多少钱？简单说一下。 开这个餐厅呢，当然成本不低，我们大概应该是，如果是按照真正的美元来计算呢，大概有200万美元左右开这个餐厅。但是从经济效益来讲呢，它是完全现在是非常盈利的一个项目。因为开这个餐厅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华明公司为什么要开这个餐厅，也可能我下一步呢可能要重点介绍一下华明公司。华明公司呢主要是呢在莫斯科呢投资实施一个国家项目，它的国家项目的名字叫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这个项目呢位于莫斯科植物园地铁站附近啊，占地8.2公顷，建筑面积10万平米，将来有5星级酒店、 A 级写字楼、高档的酒店型公寓，还有现代化的会展中心。另外最具特色的呢，环绕这个现代化建筑呢还有一个中式园林和中式的建筑。将来这个贸易中心呢会建成中俄经贸之间的一个交易中心、信息中心和展示中心。所以说在根据国家提出来的边建边干的这个指示呢，我们在贸易中心建设期间呢，先在市中心开设这么一个小的餐厅，通过这种餐饮文化来提升我们的市场知名度，把我们的品牌打出来。另外呢来完成我们贸易中心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促进中俄企业、中俄人士在这块儿通过共同的吃饭啊、品尝美食也好啊，加强感情、加深交流啊，来共同推进我们中俄双边的一些关系。这个是这个餐厅所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我们那个贸易中心呢，预计呢是2018年，也就是明年的4月份到6月份就建成投产，将来呢它会发挥非常主要的作用。 您能说一下，就是您开这个餐厅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这个餐厅的盈利是否达到您的期望呢？ 餐厅的盈利呢，从经济指标呢确实已经达到我们的期望，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主要追求的，我们主要追求的还是它的社会意义。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家国家公司，而且我们的主营的项目是莫斯科贸易中心，也就是在明年4到6月份竣工的那个大项目。这块呢我们主要是在这里边，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品牌形象，来培育市场，另外呢也要锻炼我们的经营队伍，这个也是我们所要达到的这几个目的。因为呢在以前的中餐厅，可以不客气的讲呢，以前在莫斯科开办的中餐厅呢都没有进入俄罗斯的主流社会，让俄罗斯的主流社会去接受。这个 Salut Slav 这是第一家中餐厅让俄罗斯的主流社会去欣然的接受，去尽情的享受，这个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物有所值。从这个经济投资回报来讲呢，我们想大概的它的回收期呢应该是7年左右。当然这如果是光看一个餐饮项目、一个餐厅项目，这个时间呢是稍微长了一些，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对俄罗斯主流社会的影响，考虑到将来为我们那个大项目做的服务，考虑到这个餐厅它为中俄之间的交流起到的一个作用呢，这些东西是无法用经济来衡量的。这些它发挥的作用呢会在我们将来贸易中心的经营上也会有所体现。 您能说一下就是来这里的客人主要是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客人吗？ 来我们这儿的客人呢80%到90%都是俄罗斯人，都是当地的客人，只有10%是中国人或第三国的人，是这样一个客户构成。 俄罗斯的客人到这儿来订餐，他们一般是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呢？ 俄罗斯人来我们这儿肯定吃中餐，完全是中餐，没有任何的这个西餐。尽管我们有一些非常可口的美味的西餐供应，但是呢俄罗斯客人来都是点中餐。俄罗斯的客人呢一般呢最多的呢一个是北京烤鸭， 还有松鼠鱼，还有一些这个春卷和煎饺，这都是俄罗斯客人非常喜欢的一些菜。另外还有我们很多的凉菜，包括红油黄瓜、拌木耳，这些都是非常喜欢的。他们不太喜欢的呢，我感觉呢，就是一些比较清淡口味的中餐，可能对俄罗斯的客户呢不太感兴趣。因为据我们这个经验呢，我们感觉俄罗斯客人的口味和口感跟中国北方人的口味和口感非常相似，就是偏重偏咸，也能接受一些辣，但是不要太辣。但是对南方的一些偏淡的菜肴呢，可能兴趣不大。我们这块的中国菜呢全是非常正宗的，因为所谓的本土化呢不能光片面的本土化，我们也是在研究客户的需求以后保留中国的传统的风味，但是有一些菜肴可能呢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减轻一些辣的投放，比如说呢稍微的要加重一些口味。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因为我们这儿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的客人，特别是从国内来的中国客人，我们这个中国的菜肴按照中国人的客人讲话说，比国内做的还要地道还要可口，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评价。所以说我们不会因为去本土化而改变我们中餐的精髓和它最好的东西，而是通过改良呢让当地人呢更能够接受，提升中餐的国际化，这是改良的目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一起来关注发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最近一起著名的辞职事件。该省著名的记者马里萨尔日前宣布呢，他不再做记者，而是要投身政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著名记者投身政界，又会对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政治格局带来哪些变化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的介绍。 四月份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引起关注的重大事件，除了跨山输油管争端和红宝野马冰球队车祸以外，就要数该省著名记者马里萨尔从政了。马里萨尔在新闻报工作20多年，写的一手好文章，是该省最著名的政治评论专栏作者之一。因此当他本月初宣布决定进入政界，将在魁北克团结党旗下参加明年省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律师这一行出政客最多，但是马里萨尔让大家忽然想起来，从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到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媒体其实也为政界输送了不少人才。在加拿大，推动第一次魁北克省独立公投的已故前省长雷维克、现任外长弗里兰德，以及在几年前身处参议院贪腐丑闻中心的达菲，在从政以前都是名记者。媒体的职责是监督公权力，记者在某种程度上常常就像是体育比赛解说员，为我们分析点评场上球员的表现，尤其是在大选期间。为什么马里萨尔等人最后自己忍不住上场了呢？加拿大广播公司法语部最近就此采访了几位记者出身的政界人士或前政界人士。安娜·拉加塞·道森曾经两次作为新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联邦大选。 Je pense que c'est en regardant mes enfants, soit quand elles écoutaient les nouvelles, puis elles ont vu une histoire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孩子们一起看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电视报道，其中最小的孩子看得哭了起来。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萌发了从政的念头，那还是在前总理哈珀当政时期。当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记者的工作是观察和记录，不是行动。但是对道森这样已经有强烈的政治信念的人来说，观察的久了免不了就会有行动的欲望。 Vous savez, en politique, des gens y vont à conviction. Pour d'autres, c'est une occasion d'affaires. Pour d'autres, simplement un emploi. Et pour certains, c'est de briller. Alors, faut simplement trouver les motivations. 前魁北克省高等教育部长杜谢娜说，决定进入政坛的人有不同的动机。有的人是出于信念，有的人是想借此出人头地，有的人把它看作一个工作机会。以他的个人经验来说，如果不是出于信念，最好还是不要走这条路。当记者和当官当议员是非常不同的工作。 但是杜谢娜说，当记者和从政的共同点时，二者的大老板都是公众，都是要维护公众利益，而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不过记者的职责是披露事件的真相，当了议员以后如果不注意，难免会被同僚埋怨嘴上没有把门的。道森说，保守党议员特纳的回忆录出版以后，当时的保守党领袖哈珀就发表过类似的恨铁不成钢的评论。特纳原来是财经记者和作家。记者无论政治信念多么鲜明强烈，笔下都应该是无立场的，因此每次有记者宣布加入某个党的阵营，总有读者吃惊地发现自己看走了眼。蒙特利尔大学政治系的布朗谢曾经就魁北克省公众对记者和政治专栏作者的政治立场的判断做过一次民调，结果发现独立派认为大部分媒体和政治专栏作者是反对独立的，而魁北克自由党的支持者则认为他们都是支持独立的。马里萨尔加入的魁北克团结党是一个坚决主张独立的左翼小党，但是布朗谢的民调结果表明，他把自己的个人立场隐藏得相当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Fireworks Beijing。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教我一个。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举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